欢迎到我卡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10月20号，十月都打风，黐线嘅香港，真系黐线。今晚我架收风球，发神经简直系。 呢度系我卡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好啦，首先讲一单富文系几震惊嘅，就系板行半信就突然喺 Facebook 宣布佢离世，咁亦都发咗佢嗰个 遗书嚟嘅， 遗书啦。 嗯， 咁我揀咗个读出嚟啦。遗言：我生命中的灯火终于即将走到尽头。当这篇文章发布之时，即代表那刻终于来时来到了。我已不在这世上。最后的贴文：我托付了我所珍视的人。我的人生是一连串的战斗，我不断地获胜，也曾给身边的人添了许多麻烦。但我自豪的是，我只要遵从自己的信念，奋战到了最后，我了无遗憾。只是对于所有的粉丝，没能为你出带来新作，我心中满是对不起。人生就是 so it goes， 板行半。 即虽然对我哋嚟讲系好突然，但系好明显你见到佢咁样发遗书法，我估九成都系啲绝症啊嗰类知道自己摆唔耐嗰只嘅事嚟噶啦。 咁阿板行半信喺香港嘅游戏界以烂面佬闻名嘅，大家而家就讲佢当佢嘅德拉拉同埋忍者系列，但系对香港嘅玩家嚟讲咧，佢最有名嘅就咩啊？初代游戏界战神，佢同铁拳嘅原田圣宏嘈交。跟住同白金工作室嘅神高英树嘈交系出晒名嘅，佢而家就话系当时系即系合作炒作啦，但系当时系嘈到咧拆晒天，即系日日都喺嘈交咁滞噶啦，系、出系佢嘈交多有名过佢做 game 嘅，跟住之后佢同听冇反面出走，之后自己搞嘢，跟住结果搞咁耐都冇搞嘢出嚟啦，即系其实离开游戏公司咧。捞一掂嘅，其实真系得两位啫，一位就当年嘅板口博信，另一位就而家嘅小岛秀夫，系离开咗自己母公司之后仲捞得掂嘅。其他嘅嗱，唔计独立啊，独立着你话好似白金工作室嗰啲例外啦，佢直接加公司，但系一般嚟讲，大名气嘅游戏制作者离开自己公司，其实真系唔系好多有捞得起嘅啫。 嗯，阿板门佢离开之后，佢自己个工作室蛋都冇够屙出嚟。佢跟住又话要搞咩 project， 我唔记得咗啦。最终都系影都冇，好明显系进度系近乎零啦。如果唔系嘅话，如果你好似之前《白英雄传》咁样，虽然嗰个都真系好完成啦，你最少做到一半嘅，都应该会有人肯接手啊。影都冇嘅，应该相信就系冇噶啦，应该仲未研发完啦。你咁样理解啦，所以应该唔会有啲咩嘢。但系佢又未至于话完全系真系冇做紧嘢嘅，只不过系未到。到可以公布嘅时候，咁喺呢个阶段，你人走咗嘅话，我相信佢应该系成个 project 就败埋唔咗噶啦，咁样咯。 因为讲真嗱，对佢嚟讲，我比起佢嚟讲，我反而觉得比较可惜就范逸言志，因为当时范逸言志嗰种鬼才法，我用欣赏多啲咯。范逸言志，因为佢当时代表作嘅 DG 色卓其实好正嘅，同埋佢一只靠音乐靠声音咧去玩游戏嗰只咧，又系一流嘅。但系 OK 啦，唉，即系而家即系讲嚟呢啲就冇都无谓噶啦，咁就真系祝佢安息啦。 嗯， 好啦，咁另一单喜讯嚟嘅，之前因为同阿真相正大才发生个纠纷，咁因为又和好嘅护工工人，咁就宣布咗就佢做咗老豆啦，咁我恭喜佢。护工工人同真相正大咧之后系和好咗嘅，即系叫做公开里面咧讲咗和好啊 ，kick 卡嘢嘅，咁就都即管听下啦，咁亦都系好事嘅，冇嘈埋啲无谓交啦呢啲手。 嗯。 好啦，跟住就另一单喜讯就系巴掌嘅，就系呢一到年尾嗰啲玉奖啊，叫文化功劳奖咧。咁今年得文化功劳奖外属式嘅，包括咗野泽雅子同埋竹宫惠子。咁野泽雅子就唔使讲啦，杀人一鬼。谂下，啱啱走咗个诺贝尔奖嗰鬼，100几岁啦。跟住阿野泽雅子88岁，冇后生。 你讲呢啲， 我成日讲笑就系30年前我所谓嘅超和政治老妖怪系咩啊？着住和服，干瘦老头，坐住喺块嗰啲咩七生报告牌匾下面饮住糖饮住清酒嗰啲咧。而家嘅政治妖怪系咩啊？着住意大利西装，行路有风，身材标准嘅麻生太郎。即系谂下，如果麻生太郎而家个样都仲咁后生，阿野泽雅子起码仲有20年命啦。咁又恭喜佢啦。咁中为止咧，佢就系、是。BL 界初代大宗师嚟嘅，即系你要研究 BL 漫画历史嘅话咧，你无可唔提佢嘅《风与木之师》，即系叫做经名人堂级嘅名人堂嚟噶啦。咁就都恭喜佢嘅，祝高老师。 野泽雅子系应该系第一个声优攞到文化勋章嘅人嚟， 因为之前都系嗰个漫画家嚟，高桥留美子嗰批啦。 即系因为毕竟声优比较少出国， 对日本文化对外面的影响比较少。 好啦，跟住呢就有啲新番 新啦 新 真係新啦。 括魔法骑士 Layers 2026年再动画化。嗱呢套嘢呢有啲人话佢冇一点走样，我觉得点同呢当初魔法骑士就係纯粹就咩搵 Cap 做人设㗎嘛。Cap 基本上参与制作唔係好多㗎咋。咁当年佢话做人动画人设嘅已经系叫做针对佢嘅动画呢去改良。所以而家佢嗰个画面系靓过当年嘅。当年嗰啲画风呢都颇为奇怪，而家靓咗好多，自然咗囉。 嗯，我只能讲系时代嘅问题囉。嗰个年代系兴呢种咁嘅风格㗎嘛。 就系可惜大个拳头嘅。咁而家赚都大，但系稍微缩少少囉。 即系个人体特征比而家见嗰啲更加夸张、更加立体嘅一种表现方式。你以前都成日讲啲九十年代嘅画系点，嘅动画系点啊？2000年代又系点啊？2010年代系点啊？一样啫嘛。佢而家系攞个折冲咯。虽然唔系好惯，现代嘅人未必会接受到，以前嘅老 fans 亦都未必可以接受到。我有少少垂低嘅感觉嘅，不过就唔好吐槽咁多啦，睇下佢做成点先。因为佢而家净系出咗 KV 数，其他乜资料都未有。咁啊，听住先咯。呢个30年纪念咗啊嘛，我谂紧啊，30年噶啦， 时间过都话时间过几快啊！而家啲嘢真系，喳一声咁啊，30年就顶你个肺。好啦，咁讲另一套咧就系、是。真系整你个肺，又系啲侏罗纪前嘅产品，高校奇面组银魂之前 Jump 嘅经典搞笑漫画，咁又再动画化啦。 呢句仲要呢套仲要再旧啲啊！我啱啱查资料，1980年开始连载，我未出世啊，大佬。 呢套作品系嗰年代攞嚟冚山之去复星嘅，但系冚唔冚得赢大家心照啦。 我直情系唔知啊，套乜嘢存在添。 唔系，系应该咁讲就系 Jump 嗰年代喺呢类作品系好少嘅。即系针本身唔兴依喺嗰年代咧，唔兴依类咗个叫做咩无厘头疯狂搞笑，佢集中喺小学馆，嗰阵时都有，即系甚至咁讲啦，小学同港谈社依类作品会比较多。针嗰时仲流行嗰啲叫咩严肃嘅作品，即系例如话你北斗当时针系针系咩北斗之拳年代、足球小将年代，但系当时小学馆就咩山天嘅福星，港谈社系咩啊公船风儿，虽然呢个剧情，但系佢本身系最搞笑嘅。 你讲呢类作，我会想到系机动爷爷猪咯，即系代沟嚟嘅呢啲，即 系叫做唉，代即系年代问题。80年啦，呢套作品，咁而家阵容咧换咗啦，男主角关智一真系一个传奇啊！有几个声优去到佢二年纪仲可以做男主角啊？咁其他啲都系啦，武内俊辅、松江啊、小林千晃全部都得个孙咁滞噶啦。除咗胡谷谷之介，我唔识佢系边个之外，其他全部都系我叫做熟口熟面嘅，即系中生代嚟讲系熟口熟面嘅。即系嚟冇耐唔使讲啦，松江唔使讲啦。女方面就白石晴香同埋长谷川玉美都系算识噶啦。 我觉得关之一主要在于唔系话搵唔搵，系请唔请到佢出嚟咁解咯。 佢肯做噶，你咪同埋就系佢咁好呃贵嘅。佢咁嘅 level， 呢套嘢，唉，即系潮流兴翻炒，40年前嘅作品，顶你个肺。好， 咁啊，跟住系一个漫画消息，佐佐富里莲佢休刊，虽然佢个公告我就好疑惑。因为佢讲嘅理由是身体问题、体调问题，但是有乜理由两个人同时体调不良？根据佢嘅讲法啦吓，要么我理解错，因为如果是某一个人身体唔好，咁好正常啊。咁如果因为咁而休刊，都仲系好正常啊。但是佢是两个人并列，然后话体调问题。你是互相传染咗咩病啊？ Yeah. 我唔系讲嗰啲啊，即系我真系唔知道到底点解佢咁啊！即系如果系几年前你话佢两个一齐奶冇肺，所以休刊，我仲理解到啊。点会两个人同时体调不良嘅咧？ 你仲有佢嗰个休刊系唔知有几时嗰只嚟嘅？你咩病啊？你两个？ 佢讲屎不拉裤，应该就唔会系好长期啊。虽然冇讲到明，所以有人讲无限期休刊，你又唔可以话佢错。因为我哋都讲咗好几次啦，无限期休刊意思只系话再可以未定啫。咁佢唔知佢几时好翻，或者唔知佢几时可以得翻啊，所以都可以咁样讲啊。虽然佢讲嘅系屎不拉裤啦，就应该唔系嗰啲好卵长期嘅，但系要一段时间，你当几个月咯，可能系。 啊，结果出面啲Facebook 啲友喺度传，喺吐槽佢又话：，哇！你谂住即系同富你斗长命、啊？ 你咁大可能啊？ 唔会有呢个问题嘅。 即系我有少少怀疑佢嘅体调不良系假噶咯。不过就一日好假又好都 纯粹放假啫，我都系。即系搵只就系漫画家搵只放假好多理由噶嘛。即系最经典嗰个就系咩啊？个个都话想取材休刊，我想试下，所以我所有休刊咯。 即系就取材，你都可以用，可以同你讲取材长期休刊，即系我可能系一个隐瞒咯，不过唔紧要啦，睇下点啦吓，咁啊。 好啦，咁讲下啲，首先就系 本地消息啦。 第一单香港金针 base 进驻启德，因为启德呢个时间系嗰个嗰头新发展啊嘛，启德亦都大量空铺。虽然嗰度起个位置，应该喺我屋企附近望到嘅，嗰栋好大嚿嘅嘢，虽然我未去过。 不过你话新嘢，我系有少少怀疑嘅，因为啱啱呢头就系深圳咯，金针 base 执拾咗，跟住你就同我讲香港开金针 base， 我严重怀疑系将上面嗰嚿嘢搬落嚟咯。 唔奇啊！ 所以佢话佢有个一比一嗰嚿嘢，高机率，就算唔系搬都好啦，都系高机率，都系同一回事，系一比一冇错，半只手。 冇所谓， 系你见个深圳有旧噶啦，佢唔系成旧咁冻喺一比一冻喺度，而系个铺头入边有个半手碗嘅模型喺度，系咁多嘅啫。咁啊，我见到一比一模型就太兴奋事，即系等于之前好似唔知边次有个系一比一嘅头，其实都好大旧嘅，其实都系咁样啦吓，系嘛？ 呢就 OK 啦，冇所谓。反正 有啊得啦吓， 佢同宇宙船系反正有好啦。 根据之前深圳嗰边个经验嘅话，虽然我都系睇资料啫，应该又系嗰啲铺头限定啊，剩嗰啲嘢。因为你正正经经想买跟巴嘅话咧，唔系去跟 run base 嘅，你模型铺仲多过佢，佢铺头入边反而系更加多嗰啲咩店铺限定啊，剩嘅嘢。谂都谂到佢唔会有压好多库存喺自己间铺头度嘅，你谂到官方店肯好明显系展示式同埋买限定嘢咯。 系啦，咁咧就同你另一单头先都讲过啦。宇宙船就搏定咗位置啦， 都话人哋唔系叫宇宙船，日本系真系有间宇宙船啊，阿里美 阿里美啦，总之叫阿里美啦 ，TPO TOP 啊， 喺 TOP 位置确定咗，即系旺角 TOP 嗰度，我好似未去过，唔紧要啦。确定系直营，佢 Facebook 定系 Twitter 上面有见到有问讲到明系直营嘅，佢应该都系听到大家嘅疑惑，到底系唔系真系如传闻中系直营，所以佢有讲过，咁亦都话。会有咖啡，应该会有。既然系直营咁啊，佢有啲合作啊，成嗰啲嘢。嗱，因为之前嗰度咧叫官方合作啊，所以佢可以玩啲唔关佢事嘅嘢。咁呢度会唔会系边个系咩形式？系用翻日本个形式啊，定系用翻以前香港个形式？唔知道。不过就到底系咪更加有用？就之前我哋都分析过噶啦。咁啊，睇到点啦。 系啦，嗱，咁喺作为即系有得啱好新料啊，真系够晒新鲜滚热辣啦。咁咧。就是今年红白啦，话新料其实系几唔意外，大家估到嘅就系 Lovely 嗰首Ice Cream 红到爆啦，全球洗版洗到黐线啦，洗到系夸张到咩程度？就系喺黄立仙商场里面咧，都竟然有人去唱，去到程度嘅，咁就露咗口风就话今年红白会揾佢三个上去唱，咁呢首歌全球爆热，当初系唔知点解啊，由当初喺啲韩妹喺 TikTok 度玩，跟住。亦流翻去日本，然后日本开红，然后爆红，跟住全球炒热，结果就个个都喺度玩，而家就玩到上到去万博演唱会都唱只歌，咁你依咁嘅歌以红白最拿手就咩啊？懒系要揾啲咧潮流嘢咧，等自己片又冇咁老饼咧，咁揾只歌绝对唔意外啊！咁亦都系 Love Life 第三次上红白，第一次就当年嘅 Muse， 跟住就系 Aquas， 而第三次就系佢哋啦，呢、这个组合啦。就唔系 Muse 都唔系 Aquas 都唔系 Liella， 而系佢三个嗰个电台组合。因为当初其实呢个系咩啊 ？Lovely 嘅电台嘅三个主持，然后就出只歌，纯粹喺亚洲演唱会里面第一次唱，估唔到就系第一次唱就爆红咗啦，莫名其妙地。 虽然啦，要讲嘅啦，唔系正式公布噶，佢名单仲未出啦，佢而家只系全内定啫。 但系机会好大咯，好似即系太合理啊，太似红白嗰 NHK 嘅风格。NHK 本身同 Love Life 本身就已经系叫做关系几好嘅。首歌又超级超级红，即系红到似咩？当年咧韩国首《江南 Style》嗰支啊，同埋去到例如话系 USA 嗰支咁啊，超级爆红歌。咁呢啲歌上唔上红白，你先觉得奇怪啦。 讲明先，讲清楚啲啫。呢个系报纸嘅报道嚟嘅，咁样。 系，但系我觉得机会就非常非常咁高。咁我甚至可以倒我最中意嗰句倒罐可乐。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又到咗万圣节嘅季节，亦都到咗 FCO 一年一度大家期待紧嘅伊丽莎白 event 啦。今年十周年，因为官方话到明嘅，今年嘅FCO 第二章将会喺圣诞节结束，圣诞节会系有最终章嘅。虽然我觉得佢最即系话吐槽嘅就系、是、最终章就会最终章上、最终章中、最终章下咁啊，拖去三个月最少，但系。估唔到 在圣诞节之前来了大家万众期待括弧笑的伊丽莎白2，即是当年最经典的是什么，在个在中世纪城堡上面插个金字塔，倒插金字塔，由金字塔上面插个基路城的超级使人最大违章建筑，是公当时公认的名，当时所有人看了这张图凹晒嘴，就是官方有病极 意。嗯，我都有印象。 而当时基路城呢是贴了张纸上，这个基路城下面没有金字塔的，去做宣传的。咁所有人都期待就是究竟十周年会不会全万众期待的阿基米德会不会实装呢，有玩过 Face Extra 的人就知道阿基米德是什么意思的了。咁要就知又知，唔知就问阿基米德啦吓。仲有一个期待就系、是、究竟仲有几多伊丽莎白？因为差唔多就系咩？伊丽莎白呢个角色系喺 FCO 里面从来未出过五星，除咗本尊嘅枪击之外，全部系送嘅。即系话，只要你一路玩落去嘅话咧，你系一定齐咗所有伊丽莎白系列嘅，你冇可能唔齐嘅。所以就期待啦，期待今年咁五星系同四星系边个啦？好，讲完之后讲下另一啲嘢啦。 跟住都系手游消息，不过系接埋嘅消息啦吓，之前有你老实讲出第嘅消息之后，大家第一反应就系、是，诶，乜嘢仲做紧嘅？我唔记得咗。 我中文译名系乜嘢？我就知知。 当年都冇中文，我真系唔知道中文译名译乜嘢。老实讲，因为我哋嗰阵时叫佢港女踢嘅。 哦，港女踢我知啦。 啊，嘅啲机啊， 你叫港女踢我听过啦。啊，我有啲印象啦，港女踢我就有印象啦。 靠Android Angry Bird 嗰只，一个公主攞只脚去踢个骑士去撞嘢，即系一个手游咯。当年应该系我第一只用 App 玩嘅手游，应该系如果冇记错的话，有冇十几年咯？应该有咯，应该超过十年啦。只嘢佢就宣布喺2026年1月30日，即系三个月之后，咁就收皮了。咁只 Keep 原来仲 work 仲行紧，我真系唔知道。即系因为你知救可基本上已经，我唔知佢放弃咗佢未嘅。其实老老实实，当年就有流行过一段时间啦，但系后边各种各样嘅手游都出咗嚟之后，呢只嘢已经系老到冇人理咯。我以为系原来佢仲响树，对嘛？同埋预摸就系怀念翻佢好经典啊嗰啲嘢。 呢只 game 而家仲我算能够令到我呢个唔玩手游记得算系唔差噶啦。 最大记忆点咪就系入边个公主系真系见港女，所以先大家叫佢港女踢噶嘛。即系 好啦，跟住就系算新闻啦。咁就系、是、又系啲。打包作品真系顶你个肺，因为 Steam 最有名就系咩咧？佢会好快地将一啲一大堆游戏打包 pack 埋 pack， 然后以一个价钱卖俾你，一个非常低价钱。 因为正常嚟讲咧，佢呢啲组合包通常都会比你各自加埋买会平啲嘅。譬如我而家就想要买某只 game 啦，咁我想，但我又唔想单独地买佢。咁我咪睇下佢有冇 pack 喺啲咩 pack 入边。如果咁啱嗰个 pack， 我咁多只都有啲兴趣。咁我咪谂下啊，我呢几只有兴趣，呢几只可有可无，呢啲就试狗蛋啦，有起价啦吓。咁嘅情况我咪睇下，可能会抵啲。嗱，系冇错。如果你以打包卖死你嗰阵时，个系抵啲嘅，但系实际上你买多咗嘅最终。所以 Steam 出咗个咁嘅功能，方便你去搜寻你目标只游戏有咩 pack 系 pack 埋咗一齐，咁咪等你买多啲咯。即系你个资本，钱都系资本嚟啦，掉下声就系、是。但系呢个的确几方便嘅，即系尤其是咧，通常佢啲 packing 唔系 hit 埋乱 pack 嘅，有时系都有个推荐作用嘅。譬如话战争模拟 pack， 咁啊成扎都系呢类咁嘅 game。咁我咪可以揾到发现到更加多嘅游戏咯，即系一家便宜两家只嘅，对玩家定系对厂商嚟讲都有用嘅嘅一个新功能咯。 应该咁讲 ，Steam 最杀食功能就系呢、這个，你就算你唔点样买 Steam game 嘅话咧，你都忍唔住买一 pack 嘅，因为就系太抵啦。即系话人当人龙 pack 咁样，人龙极一极二，跟三四五六一 pack 个四嚿水，大佬你呢个价钱好难买啫，买我即使我买咗唔玩，但系唔好理。买咗系摆咗底嗰个心态， 然后经常就会系某只 game 我有啦，但系我又买个 pack 入边啦，又重复俾多次你，咁你就会多咗个序号出嚟，你可以攞嚟报价又好，你攞嚟送人又好，点都好，都仲可以攞嚟用。当然有人会攞去卖翻出去啦，得噶，冇问题噶，佢俾你嘅。咁 即系相当夸张 嘅，即系都系嗰句 ，Steam 上边最好玩嘅游戏就系买游戏本身。 系啦，呢种减价同埋呢种 pack 价咧，搞到就咩？我本来谂住买 Silent Hill F 嘅，谂下。等先，咁节奏快到噶咯， 话唔定我等一等， 做埋做享受，迟埋平几嚿嘛。 大佬，我而家四嚿几岁啊，就分钟我可能等一，反正又等，可能等咗一个月，佢就变咗两嚿水，三个零水咧，大佬。喂，八折都好啊。 视乎情况啦，如果好卖啊，通常冇咁快嘅，但系如果唔好卖嘅话咧，沙丁桥应该唔系唔好卖嗰边噶啦，象征式咁俾个八折你咯，即系 八折都好啊。诶，有个八折，走四嚿水，包八折三嚿水啊 ，OK 啊。 系、啊，讲沙丁桥。 好啦，咁讲沙丁桥咧，你讲。嗱，呢個咧就我係純粹應該係版權問題啦，就 Silent Hill 嘅 F 咁個 OSCCD 咧突然間宣布停止發售，咁有冇講原因嘅？ 喺個咁樣嘅狀況之下咧，我覺得最大可能就係俾人揭發佢係抄襲，係 啦， 咁嘅情況先會係咁樣去突然間停止嘅，呢、這個賴嘢可能性非常之高， 間唔其中有噶啦呢單嘢，因為冇理由 CD 會取咗咁突然地喺發售之前突然間 cancel 咗佢，話有珠本事情，又我冇講咩原因喎。咁啊，我炒镬嘅机会好大，即系炒镬，即系濑嘢。 基本上九成系濑咗嘢噶啦，系乜嘢濑嘢咁解啫？既然唔关制作人相关嘅事，即系唔系个作曲家、食女啊之类嘅嘢，唔系嗰类嘅话咧，就九成就系抄袭问题啦。毕竟你真系冇办法去知道全世界咁多歌噶嘛，有时真系出咗之后一大惨人，听完之后先会有一两个，发现喂唔系呢度同某唔知边度一首歌好似、哦，咁嘅情况之下，你先传翻到去制作人嗰边、先去紧急去停止呢样嘅情况咧、ACG 入边系经常发生，应该全世界其他方面都有机会发生嘅、因为通常都系委托作曲噶嘛，你收的时候你真系未必知道到底会唔会系抄袭啊之类嘅嘢、又或者亦都有啲系。最衰啲咧就系唔系抄袭，而系同一首歌，我又卖俾你，又卖俾佢，大家都系话我做嘅首歌。其实如果你纯粹攞嚟听就话啫，你攞嚟做商业制作嘅话系咁样系唔 work 噶嘛。即系香港人最熟嘅例子应该《爱情陷阱》咯，谭咏麟嗰个啊，就系、是、当年个作曲家谂住两个地方都冇乜流通嘅，唔知道咁啊无啦啦令到香港嗰边无啦啦变咗就系无断转载，以为系无断抄咗人或者直接攞咗人当年嘅事系咁样噶嘛。其实嗰首。Exactly 是少数地不是这么回事的，那么顺便看一看这个可能性是最大咯、就是要么就是他瞒着你抄了东西，要么就是 一首歌发起边这样咯。 好啦，那么本周的迷因之王就一定是 Pokemon 的啦，那只会行的海星去到就什么因为连我不玩 Pokemon 人都被你洗了版的。 今次 Pokemon Legend 嘅新作 Set to A 啦，都我哋都讲咗好耐噶啦，咁终于发售。之前流出啊嗰啲嘢，费加斯剧透啊大家啦。咁 game 本身嘅水准咧就相当唔错，保持翻阿尔寿司嗰个制作啦，即系你好难相信佢同 GG 系同一嚿嘢走出嚟，我真系切都唔信噶啦，因为佢理论上。外面话俾你听系 Game Freak 做嘅、我唔系好信。你话佢有份制作我信嘅、你话系佢主导制作我就有啲怀疑。即系同之前阿爾宙斯一样情况，即系阿爾宙斯都系叫咗救火队过嚟㗎嘛、我相信呢个系一样情况。如果唔系你唔可能相信呢嚿嘢同 GG 系同一 Demon 做出嚟嘅。佢唔单止喺 Street 2上面行得流畅60 frame， 系讲緊就算系 Street 版喺画质唔明显下降有下降但系唔系好明显嘅状况之下保持到 30fps。我唔系好信系同 GG 系同一档嘢做出嚟。我唔系话佢呢个画面唔可能做到 30fps 流畅冇 drop frame 冇成唔系唔可能。不过Game Freak 就唔太可能咯，我只能讲我唔系黑佢，虽然你可以话系，但系我相信都系同之前，因为都系 Pokemon 咧，仲之前阿爾宙斯都有人，但系老友佢本身到底制作啊嗰啲嘢，其实唔太话俾你听噶嘛，尤其是呢啲都唔系好光彩嘅嘢，都系有时都系透露出嚟啊，或者俾人 hit 出嚟啊，你先知道噶嘛，咁啊，但系。整体嚟讲系 O K 嘅，虽然因为佢系 legend， 即系唔系正传啊，可以咁样理解佢系一个外传，所以个形式有少少唔同。不过就满足咗某一啲人有想象咯，即系咧，如果你话 Let's Go 咧，系直接系 Pokemon Go 嘅重制版又好咩都好，融合版又好咩都好啦，呢嚿嘢咧亦都系有少少呢方面嘅启发啦，可以咁样理解，唔系真系完全，就系喺城市入边做 Pokemon 呢嚿嘢，是满足咗某啲想象，即系等于之前 Pokemon Go 点解会大家会咁中意，就系喺我身边嘅地方可以见到 Pokemon， 然后捉佢。呢度入边咧，因为以前正传通常就系反映翻日本地图嗰啲乜乜地区、乜乜地区啊嘛，系一个好乱大的地图啊嘛。呢次咧就做好细一个城市喺边，虽然个城市好大，但系都相对以前日本通街跑成个关东地区啊咁样去俾你用啊，咁呢度细咗好多。咁当然啦，大家最重要嘅都系。呢、这个极速痴惰 冇堕嘅黐法，即系 南梁真好，南梁咯。 因为其实老任入边呢方面的确系，其实佢好多人嘅印象中系平权嘅，即系佢啲唔太分性别，虽然佢有男主角同女主角，但系啲衫系唔会分唔会性嘅，即系佢好多嘢咧都系好政治正确嘅。其实，但系大家唔会有任何问题噶，都系因为唔会影响你嘅游戏啊嘛。 唔系应该噶。在西方嚟讲叫政治正确，在阿泽脚嚟讲就是什么good， 嗰种嘢咯 ，good job 嗰啲咯。 即系任天堂女士边个系任啦，大佬。即系因为佢入边嘅衫咧系冇分男装女装嘅，男人系可以着女装嘅，或者调翻转都得。咁所以咧就系你可以一开始拣男主角，然后俾件女装衫俾佢。咁当然佢唔会有波啦吓。即是他未去到咁嘅地步，即是又极速呢个女装，仲有呢个超 mega 进化，我唔记得中文叫咩，系咪超级进化？唔记得啦。mega 进化入边，布提奥斯嗰度，佢五只手系唔对等嘅，系只脚长咗，即系虽然成只就大只咗啦吓，咁啊变成就好咪咪化，即系嗰个海绵宝贝入边啊，阿派大星啊，嗰个 look 真系好奇怪了。咁啊， 咁 啊， 呕心得可爱，所谓 Kimo Kawaii 嘅另一个版本咯。 啊，咁啊，游戏咧，应该如果你讲踩雷方面咧，应该今次同阿姨就算一样都几稳阵呀噶啦，承继翻佢呢巡去。只要唔系 Game Freak 做嘅嘅 Pokemon 咧，都系 OK 嘅，即系我只能咁样讲咯。因为啱啱讲过，一段时间之前 Game Freak 咪俾人 hack 嘅，传出啲消息就话只 game 其实一个低成本制作嚟嘅。佢讲啊，入边佢咁讲，我咁讲啊，佢个成本大概只系20G啫 yen 啦，当然系，咁系一个非常之低嘅数字喺现代游戏嚟讲。咁系咪事实咧？我唔肯定。如果系嘅，都几劲下。你20亿 yen 可以做到咁嘅水准，我真系只能讲厉害。因为同一个爆呢入边有讲到，下一只正传嘅作品系30亿 yen。如果你咁样讲，虽然你话要话好厉害，但系之前你剑盾嗰阵时要缩编，话系因为冇钱剩，系咪因为悭钱咧？即系之前就话，但系体量你要做几百只嘅系上千啦，其实已经系可能系比较痛苦嘅事。但系如果你话听要缩到咁，系因为你只系俾30亿 yen 去做呢只嘢，我就谂紧会唔会 Game Freak 你会唔会孤寒咗少少咧？不过就听住先啦，因为毕竟系爆料，你就唔肯定系咪事实嚟嘅。虽然有个背景就系佢俾人 hack 过啫，唔代表你传出嚟嘅消息就一定系俾人 hack 入边嘅资料嚟噶嘛。咁啊，顺便提一提嘅啫。咁啊，因为睇下隔篱数码暴龙嗰边，顺便讲两句啦。数码暴龙嗰边出到嚟，嗰度400几只 Digimon 啊，又唔见人哋，人哋咩？喂，好明显嗰边系低成本小制作，亦都唔预埋一大。你唔同你 Pokemon 你讲紧你坐底都系断百万计嘅销量嚟嘅，全球啦，例子，即系人哋都可以做得到几百只都冇问题，仲要有佢自己嘅生态性，虽然冇语音，Digimon 有语音，但系人冇语音啊。咁啊，不过唔紧要，总之嗰边个评价都唔错啊。不过所以顺便提，既然提起，顺便提提啦吓。咁。Pokemon 仲有个小消息啦吓，呢、这个新加坡嘅海关就没收咗佢，然后仲要玩咪咪，即系 get 到就射嗰只，嗰个咪咪啊，讨论紧点解嚿嘢会没收，系其实主要系因为冇报关，因为入边我看图书故事啊咋，嗰只系其中一个前排炒到好乱劲嘅一个 booster 嚟嘅 ，booster boy 嚟嘅，所以佢判断呢嚿嘢唔系自用，因为理论上就算系收藏品都好啦，如果你个人收藏品，你带过关咧，通常都免报税嘅。但系佢而家嗰个系未开封嘅 box， 当然 box 你可以收藏嘅，咁但系咁 Q 多嘅 box， 肯定可以卖噶啦，唔好玩啦，即系当我即系当白痴咩？ 即系呢个就好睇啊，因为佢哋海关系真系识。一定要是真的识才可以判断到的，你才可以判断到它不是个人收藏，你是知道这件事当炒的，而且是商品来的，不是这个个人本身的收藏，因为就算你送检啊之类都好。 这么大沓很难说，因为就算你不知道，你看到这么大沓，你看到这片看到张照片，哇，你这样的数量很难相信你收藏咯。 哦，有几多啊？呢、這个度，哇！调翻转，我嘅 MT 收藏又绝对多过呢度 N 倍啦。 唔系你唔会攞，你唔会带出嚟周围查啊嘛？ 咁我嚟英国的时候咪要带咯。 唔系佢而家去玩啫嘛。 主要濑嘢都系佢嗰个 Booster Boss 成盒系贵捻到抽筋，系炒到几倍，之前我哋好似新闻都有报告啊。所以佢系咁样判断呢嚿嘢并不是个人收藏，而系炒。所以你 正常你应该要报关然后打税，系、啊、入境要打税，呢啲嘢，如果你唔系个人自用，入境系要打税嘅。 虽然我去行十个都系直走免税关。 我咁调唔系你个人去完旅行之后买翻嚟嘅战利品系可以免税嘅，因为是你个人的嘢。咁、当然啦，如果你系一大铲买翻嚟之后攞嚟炒嘅另计，咁就影同佢一样情况。但系如果我纯粹系我去日本买几百本唐人字翻去，冇问题。唐人字本身有冇问题？你一回事，你知新加坡噶啦， 系啦， 唔计呢啲嘢，但系正常咧系唔会嘅。但系呢度主要就因为海关竟然识，咁当然啦，你可以睇到佢后边攞波吉某个巨嘢嚟玩，你都知道佢哋系真系识嘅，好罕见啊！老老实实调翻转讲，通常都系唔多识嘢呢啲嘢噶嘛，即系 咁唔识咁。 不过有人话系因为佢唔识，所以自卖，唔系。拍卖起卖价系咁低，因为佢系没收完之后，当然唔会系海关关员分咗佢噶嘛，就系、是、拍卖翻出去攞多嘅钱就归入库房噶嘛、 嗯， 所以拍卖嘅起标价通常都系非卵常之低嘅。当然你可以尝试去执便宜啊，虽然都未必可能噶啦、 嗯。 你知道有几个人识货嘅咧，就去就会抢得货啊。嗰、那个只不过系拍卖嘅起标价。嗰、那個數一定低嘅，正常都應該低嘅，係斷倍計咁低嘅，比市價，咁你先可以吸引到你過嚟去拍賣噶嘛，係咁樣嘅啫，係嘛？好啦，講呢個東南方鄰國，咁我講呢個東北方鄰國啦，台灣嗰邊就立法禁止，有人有少少誤會咗，就見到話街機，就以為係我哋打開啲街機，佢就禁止街機用簡體中文。咁、啊，你諗都諗到，正常嚟講，我哋嘅街機根本就唔會有簡體中文，我哋一般叫開一間機啊，唔係完全冇，但係基本上冇啦，通常日文或者英文啦。點解呢？因為其實佢講嘅街機係指，其實我睇賭場見得仲多，係啊，呢邊嘅賭場都會見到㗎。不过台湾嗰边主要系啲游乐场啊，啲冒险乐园啲 friend 啦吓，其实香港都有，嗰度嗰啲机体啊，都系叫做街机嘅、理论上都算系啦吓，咁系讲紧嗰啲，因为嗰类型嘅机咧，真系中国几乎占咗世界大多数嘅市占啦，系讲紧唔好话你台湾，嚟到英国我都仲见到，我喺英国赌场见到上面写简体中文嘅。赌嗰个其实系赌钱嘅机啦，但系你当系都系其中一种游戏机嚟啫嘛。不过佢可以攞嚟赌钱咁解啫嘛，都有噶呢边，好捻恐怖噶佢个市占啊，因为全世界冇人做啊嘛，系得你中国做啊嘛，所以佢而家就讲紧呢样嘢，你立法就唔可以用简体，咁佢唔系话唔俾中国做，不过系话你就算系中国做都好，例如到你要用简体。其实好简单，识几项嘢就可以改咗个啦，系讲紧呢样嘢啫，系嘛？唔系话佢要管制街机啊嘅性，基本上唔关我哋事嘅，除非你真系咁童心未泯，去嗰啲咩汤姆熊啊嗰啲地方度。虽然我以前去台湾都系去汤姆熊玩嘅 ，OK？ 因为佢哋咧呢两样嘢个界线系冇香港咁分明，香港系分清楚啊，你冒险乐园话冒险乐园，机铺还机铺噶嘛，台湾唔系噶，两者系捞埋一齐嘅。你喺汤姆熊会见到有我哋玩开冒险乐园嗰啲机。亦都有我哋真真正正我哋游戏嘅嗰啲街机，两样嘢都有，而且佢哋系放喺隔篱嘅啫，咁样啦，所以佢一管就要管晒，系咁样嘅。 哦， 所以就讲清楚啲，咁啊，费事引起误会啦。 纸街机不为，纸街机唔系外街外港街机。 啊，虽然理论上都会虽然理论上都会管埋我哋嗰种街机，但系冇乜所谓啦，正常都唔会识简体中文噶啦，咁样咯。 好啦。好啦，跟住讲街机，讲下我哋嘅我哋节目嘅常客啦，日本麦当劳。咁咧，今又有新花样啦。今次同街霸玩合作企划，咁啊拍就出咗啲广告，就系、是、用街霸二咁出波变咗汉堡包，出星又变咗啲菜咁样，咁一打咗就变咗新包。 而且唔系纯粹出片嗰种广告，佢仲有出商品嘅。虽然望起嚟咧就好普通咯。 嗱，真嘅，以前都讲过几次噶啦。日本嘅麦当劳啲包其实冇香港咁好食嘅，我至少我自己口味啦，即系其实我对我嚟讲咧，香港嘅安格斯系好味嘅，本嗰啲大包嘅。 我冇乜印象，因为我去唯二去喺日本食个麦记，都系因为成班人要揾个地方坐低，咁啊一人点件嘢咁样揾个地方喺度坐低，然后继续倾偈。主要就唔系食佢啲嘢嘅， 即系日本麦当劳就你冇香港冇食咯，但系 OK 嘅。日本麦当劳其实最好食嘅咩咧？佢限定批啫嚟，咁三个朱古力批啊，月见包啊呢啲咁嘅限定嘢好味嘅。即系日本人咧好兴嘅，一到中秋节佢食日本嘅就食麦当劳嘅月见汉堡包。 最特别嗰个应该就系春丽嗰个油淋鸡咯，其实就系佢平时嗰个鸡扒包噶啦、然后将个酱换成咗油淋鸡嘅酱，我唔肯定系咩味，即系食过嘅可以话我听， 就试下啦，我下个礼拜日本我就试一试啦，先即系次次冇讲埋啦。 但系基本上都系镬多噶啦，即系不过就探新鲜嘅啫，都系 系啦， 咁啊， 好啦，跟住咧嗰个包咧就讲下出咗名大嘅以大见称嘅Comeda， 咁我已经成日讲啦，咁咧佢咧。推出咗新包又叫做咩特大猪扒包。咁大家听到Comeda 话特大猪扒包嘅反应就 咁、是、要几大先得。 你出已经出咗名大。你已经好出咗好卵大㗎喎你包。 因为佢出名大但係通常佢就算好卵大都好都唔会话自己好大㗎嘛。但佢呢次係讲明佢係超级大㗎喎。咁到底要几大先可以符合到呢个条件啦。 咁呢有人就比较过啦就将将 Moss 啊肯德基同埋麦当劳嘅三个包摆埋一齐。跟住一摆 Comeda 嗰个佢咪特大起有冇大一倍咁多嘅起码大一个码囉。即係话大一寸到囉。 如果你用 Lotte 嚟做标准嘅话咧，真系大咗一倍。佢系直径啊，真系多咗一倍。而且大家都知道，直径多一倍唔系大一倍啊，数个问题啦吓。不过调翻转 ，Lotte 系特别细嘅，佢个汉堡大家都知噶啦。但系如果你用佢嘅话，真系唔断倍咁大，而且仲要系唔止面积大啊，厚都系好卵厚噶。 因为出咗名嘅 Comeda 特色就出咗名就咩？佢啲嘢唔系好特别好食，但系佢一味够大，大咗你叫做咩？以本商人总就咩？大到你记得嘅，总之大到你就咩招牌咁样，咁大家谂起就咩想食大嘢啊，去 Comeda 咯。咁呢个招牌，咁佢特登摆咗明就佢包系大成盘成截嘅，咁咪做咁咪做咗大家咧。跟住点解会喺呢摆讲就系时与泽为一，即系嗰个小说作家，咁就话你要显示大，你应该摆啲对比文物嚟东京铁塔啊、大和号啊、嗰木星轨道嗰类咁嘅嘢啊嘛。即系有人就即刻攞个嗰啲东京铁塔嘅模型摆去，真系好乸大，挺你个肺。 佢大概就系、是、大概就系一个手掌，如果你完全撑开嘅话，嗰、那个直径差唔多系咁样咯，唔系一个正常汉堡嘅样咯。你就算系美国嗰啲超巨型汉堡都好啦，个面积都冇咁大噶。啊，当然人哋大得高啦，咁样。 佢唔咁高，佢大横咯。 嗯， 咁就呢个亦都系。因为我下个礼拜会去日本嘅，我日本我试完之后，即系睇下后屘，但系呢嘢其实麻麻啲好食咯，但系佢正在咗咩，肯定饱肚，食唔饱乜都得。 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就是、食材占咗个件嘢嘅售价，其实个百分比系非卵常之少嘅咋， 两至三成。一如果香港嘅话就系、 是啊、你做大佢咧，其实唔会用多你好多成本啦，但系人哋会觉得个价钱完全值得呢个数，系佢个生存哲学嚟啊，唔似嗰啲人哋嗰啲谂缩数就谂到呢度上边咯。 当年蔡澜曾经讲嗰个故仔就话，如果你啲嘢食唔好食嘅话，大啦，大咗夸张，大咗吓人极深刻印象，咁你就啲人客就会翻嚟噶啦，就算唔好食都会翻嚟嘅。 哦，系啊，即系我附近有间应该系嗰啲 fish and chip 再加炸鸡啦吓嘅铺头，佢个 fish and chip 好卵大份，佢系非常非常非卵常之多薯条，唔系特别好食噶，但系我都食得饱一份正常份量。我都食得饱，系好卵夸张啊！咁咪抵食咯。虽然薯仔其实唔值钱噶，我知道啊，都未一样情况咯。你个包值几多钱啫？你做正常 size 同做大啲嘅 size， 其实唔会差好远嘅啫，个成本。但系大家 咁就吸引多人嚟食啊嘛。啊你做即系叫做，当你啲嘢唔系特别好食嘅时候，你咪用呢啲桥咯。OK 嘅，我接受嘅呢嘢。尤其对食饱人嚟讲。 好啦，去讲日本旅行啦，又 啊咁你讲去咧就讲万博啦，咁咧就万博上个礼拜一结束咗啦，结果就出现咗万博失落症，成班友咧就咩万博结束咗冇嘢好做点算好啊咁样，又甚至有人搞笑到就咩将万博官方网站嗰、那个预约系统咧做个 app 做个小型网 app， 又俾你喺度模拟翻当时点样抢嗰啲飞，因为万博嗰啲展馆咧好多都系完全预约制嘅，之前我做万博节目都讲过啦。咁就呢个预约制呢就係、是、你喺官网度买飞，然后就管预约，然后抽签。咁而家就条友就做咗个网 app 俾你去尝试抽签嘅。係夸张到连领事馆啊嗰啲就去玩，好搞笑嘅。 即係祭典过后嘅失落感囉，有啲。 係啦。而呢俾人话系 Kimokawaii 嘅默默啊、有啲人即係有啲人成话佢当初你话我呕心，但点解而家咁红呢？我简单就会日本人话斋 Kimokawaii 囉，呕心得可爱。即係头先我讲海星咁样。是好呕心，但系以我哋咦越睇越顺眼喎。咁佢就休息咗三日咁大把，佢咧就而家睇佢衰样就咩啊？会继续喺其他嗰啲活动出场，变咗就变相嘅大阪增吉祥物。睇个样有个心谂嘅谂法。 因为太受欢迎啦，同埋佢虽然话孟州就关咗门啦，咁咧孟州以外嗰啲万博专门店系继续营业嘅。 嗯， 而孟州今次最大家最失落就系咩？我哋终于见唔到阿布欢啦。 嗯， 因为会场孟州车站啊，因为会场咧望住喺个车站一出门口咧，嗰条斜路嗰个楼梯级嗰度咧，又见到好大个阿布欢嘅个广告。 嗯， 咁咧见咗半年之后，大家就一见到咧出面已经讲过一嗰个阿布欢广告就咩万博噶啦。咁大家就话见唔到阿布欢点算啊？咁就失落啦，咁咧喺失落之余咧，另一单就入就喺 领个祭典啦，都系系啦，都系搞个祭典咁样样噶啦。 我形容就咩？哇，成个入成富山白一片白茫茫啊！打飞机举日嗱，上礼拜二咁就日本外有赛，因为日本已经出咗线噶，巴西出咗线噶，咁佢嗰只赛期咧一定要踢啲波嘅。咁咧，巴西就安排咗先踢韩国、南韩，然后再踢日本。咁韩国赢咗5-1啦，依然一贯地巴西式嘅表演赛式风格，总之就纯粹练波。第二场先落后两球，然后日本反追三球，就3-2，日本赢咗。咁啫，日本历史上第一次赢巴西，咁就全国疯狂地好听啲就庆贺，唔好听啲就打飞机。举国狂打飞机，打咗起码打咗5日，呢样嘢仲打紧。 喂，咁调翻转讲，人哋真系咁多年，你要明白，日本嘅足球基本上系由足球小将带起嘅，然后足球小将一路都将巴西系放喺神台位噶嘛，连喺入边都唔系好敢去赢巴西啊！你出边现实世界真系赢咗巴西，虽然你可以话人哋唔系出到咩，又话最近嘅状态唔好，乜都好啦，总之赢咗。 唔系，直接讲佢就系、是。表演赛嗱，这个都我系讲好交叉多次嘅。森保一佢一个好厉害嘅，有咩就系、是、佢上咗台，佢执政咗嚟，佢帮日本队攞个咩啊？亚洲杯8强输咗，世界杯16强出局。但系大家要记得佢咩？赢过德国，赢过巴西，赢过西班牙。 嗯， 你到咩杯攞唔到，但系佢赢过啊。 嗯， 出现咗就咩啊？明明乜 Q 都攞唔到，但系日本当佢神咁拜。疯狂地吹捧佢就神教练啦、啊，啲咩名将咁样，但系亚洲杯8强都攞唔到，你悭啲啦，屌！呢样嘢我哋嘅 Discord 都讲过啦，大佬亚洲杯以你世界排名第19，理论上你入喺亚洲区亚洲杯呢个级数，你碾压对手噶嘛？结果你咩啊？八强出局，跟住大家当神咁拜啦。点解啊？你赢到巴西、啊，好 high，、啊、日本足球之光啊！屌，坚操技就咩啊？好叻喺啲 J 度极高嘅比赛面赢波。真系 J 到极高啊！喂，赢巴西唔 J 到成精尽人亡啊！唔成个富山都一片白茫茫啊！ 呢啲就睇佢目标嘅啫。 上次日本啊赢德国啊，成个东京湾 J 到一变腥臭啦！而今次唔去到成个富士山。好啦，咁呢啲咁嘅 J 嘢就唔讲啦，咁讲下啲科技嘢。首先就系星座等于冇星，大家完全冇人理嘅，又系典型惯例一年一次嘅。就推出 M5 版嘅 MacBook Pro、iPad Pro 同埋 Vision Pro， 咁样变化快咗咯。 即系会同之前A19 嘅部一样情况，就系 A19 部又升咗几多，佢就升咗几多，因为规模系两个规模都系冇变到嘅，都依然系4+6，然后 GPU 10冇一个。代际之间嘅进步有几多咪几多咯，频宽都系咁样继续上，82去到153。都一样是for AI 用的啦，大家都知道啦。只能讲就是你真正正好认真地用它来去join AI 啦，它又不是很够力喎。但是如果你拿来做其他东西啦，它又不用那么有力喎。所以啲买咗 M4 那些咪话啊如星完全没什么必要。当然如果你现在买当然买 M5 啦，咁除非那个价钱不一样啦。虽然我是强烈建议它你可不可以改名做 M19 啊，唔好再烦啦以后。我实际都要记住啊，记得边代对住边代咁样，你统一好似 OS 咁，你统一埋对标，对翻好佢啦，对翻佢两个个号码，我唔使记得咁辛苦啊，大佬。除此之外，真系完全唔同，即系。 佢唯一意外就系咩啊 ？Vision Pro 升到 M 咯，我以为 Apple 纯粹即系咩出现算 kill 数嘅，估唔到更新咗，咁更新咗 M 5而嗰个画面亦都大10%，价钱都系咁贵，继续系27,000、29,000同33,000。 佢应该唔会打算降落去，因为佢如果降落去嘅话，佢数计唔落嚟。之前讲过佢部嘢咁乱多啲 sensor 嗰啲嘢，系唔太可能降落嚟嘅。你只能期望就系佢最终真系物有所值咯。 经过咁耐时间，你都知道三皮嘢系真系唔值嘅，唔值唔系话佢有佢部嘢嘅入边内容如何唔够劲，系讲紧呢来做乜嘢？ 对咯，系你用唔着啊！我虽然佢好型，但系暂时谂唔到，即系应该暂时佢未普及到我需要攞佢买去做嘢咯。即系你买纯粹嚟睇片啊、打机啊，又太贵啦。咁我不如攞3000蚊买翻 Meta Quest 好过啦。Meta Quest 其实抵玩噶，如果系睇攞睇 AV 嘅话， 仲系够嘅。 喂，除咗睇VR AV 又有咩？我用只打机睇头晕嘅英文 game 你知噶啦，用 Meta Quest 打 3D game， 打个 VR game 你系打完之后坚呕噶。 即系另一方面就系佢又唔可以做到太轻，佢应该将个电池另外抽掹开咗啦，但系部嘢依然系太重，佢要轻到去接近一部重少少嘅眼镜，先会有个咩啊质嘅疲弱啦咁样。佢而家呢个状态之下都系半生不死，持续 keep 住系更新，等待个市场变化。呢啲嘢系要时间嘅，因为我调翻转咯。我读你 Vision Pro 一出，我即刻谂住为佢出只应用，咩应用都好啦，你都要时间噶嘛。而家呢啲肯定系开放时段，等于你 Apple Watch 啊，第一代嘅 Apple Watch。冇乜人用嘅，你要去到后面你先开始慢慢地有翻人用噶嘛，一样情况嘅。而且仲要讲紧佢比 Apple Watch 更加难推，所以系要时间嘅，观望下先咯。反正佢未放弃，佢而家就话你听我未放弃咯，要理解咯。 好啦，跟住就系 Twitter 啦，又系我哋好耐，又系近排比较静咗少少嘅 X， 咁就系苏地区。 咁啊，首先就先讲佢个更新先啦 ，Twitter 本身嘅更新啦，佢就话会show IP 所属嘅地址，因为现在你喺 Twitter 上面见到所谓嘅位置啊，系你自己填噶嘛，你中意填火星又得，你中意填落嚟星又得，你中意点填都得噶嘛，你喺美国都可以填，喺上海噶嘛，冇问题噶嘛，但系佢而家就系show直接show，佢唔系成做 IP show， 因为有比较啲安全问题，佢系show地域。因为你某个 IP 你可以折射返你到底系个位置喺边，通常就唔系你准确地址，而系你最近嗰个路由嗰个机房，你喺香港上亲网嘅唔系喺中大嗰边，就系港岛嗰嚿，都系嗰两个大交换机㗎啦。咁理论上同中国而家大部分都一样㗎，而家中国你上网啊，你啲咩微信啊嗰啲 something like that 嘅嘢全部都会贴住你系边度，你河南嘅河北嘅，都系一个大个地区啦。類似嗰個情況，咁但係佢應該用國家或地區嚟做單位，即係唔好同阿 country 到底係咪國家啦 ？OK， 國家或地區。咁除咗呢樣之外咧，仲會喺個 tweet 入邊話你聽，應該係啊，如果冇理解錯嘅話，呢個人登錄咗 Twitter 幾耐？就係我知道你撳落去佢個個人頁面入邊啊，都會有寫嘅幾時加入嘅。但系个 tweet 本身冇噶嘛，好多人睇个 tweet 入边移落去个人名上边嗰个度入边，而家呢一刻系望唔到噶嘛，佢会放埋上去。咁多一个嘅判断，其实同啱啱呢样嘢都系一样，都系判断嘅。所以连埋第三个讲埋啦，第三个就有啲人会有阵小恐慌啦，我唔知有几大程度啊，就系佢会公布埋你个 account 以前叫咩名，主要系指下边账号嗰、那个，你名就唔紧要。最紧要是下面那嚿，主要就是帮你辨认这个身份。最主要针对那种呢，其实就是有些 account 呢有可能是卖的，更加可能是被人 hack 的。那个 account 被人 hack 完之后拿来做什么呢，就是要一个旧 account， 足够地旧，因为大部分人都已经懂得去看那个 account 到底是几时建立的。如果那个 account 有十年八载的话，咁就应该系啲可信嘅 account 嚟，因为你玩咗咁耐而都未俾人封，即系你正常常咁使用紧，唔系嗰啲攞嚟呃你去嗰啲咩 NFT， 而家唔讲 NFT 啊，嗰啲咩买 Bitcoin 啊，啲咩咸湿网站啊嗰啲嘢咧，佢哋系好需要呢啲咁老嘅 account 嘅，所以点解咁多人会俾人 hack， 就因为咁样，系嘛，扯远咗。所以佢呢三项嘢其实攞嚟咁样判断嘅，即系佢宣称佢系喺美国嘅。但是实际上的 IP 就是中国上面，虽然它已经是出了英文啊成的东西，但你看到它是 IP 在中国，那你就知道、哦、这个 account 有蛊惑。另外那两个都是拿来这样用的，一个就是看它是不是被人偷或者是卖 account 之后，那它原本叫什么你会见到，那你见到以前的 account 现在是完全无利拉间的，那个 account 可能被人资源再回收， 因为好多时会见到噶，有时佢哋删唔正或者冇删到嘅话咧、你会见到某个 account 喺度讲话啲奇奇怪怪嘅说话，无论系即系挑拨两地感情啊，无论系咪唔系黄赌就毒噶啦，系冇毒啦，唔系黄就赌噶啦，嗰啲都好啦。你见到翻九百几万年前，佢系讲俄罗斯文嘅、同而家讲中文系109,700，你唔会一个人正常唔会无啦啦突然间以前讲开俄文嘅，突然间讲中文噶嘛？又或者是以前他叫开阿 Peter 阿坡的、突然间叫了他叫一个巩俐、那你知道他是有些蛊惑嘢啦，是这样，是三个嘢都是需要针对这样的诈骗的。有一小撮人呢、就有少少危险的，就是有部分 VTuber 在他做 V 之前呢都是用同一个 account 去开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啦、因为我认知中正常你为个 V 开 account 呢一定是新 account 的。是会用你原本个人 account 去转过去的。不过可能个人势有些个人势会比较懒啊，因为商业用我一定不会这样做的。就是讲如果你原本是用你本名或者你其他你中资人啦，因为有些人连网上的身份都不话俾你听嘛，中资人的身份啦。但是佢有些人是如果是纯粹改名的，咁收返以前嗰个你咪暴露返以前的身份咯。咁我只能讲就是边个叫你当初咁样改啫。你要么就是将你个旧嘢踢鸠晒所有 follow 啦，然后就直接改个 account 改做隐藏咯，冇办法噶啦，即系呢个我只能讲就系唔重富贵咯，你扫到你台风尾咯，你咁样玩法嗰啲就冇办法啦。咁啊，讲 Twitter 咧，咁啊，仲有一个就唔系新闻，不过就近期嘅观察嚟嘅。首先就系我喺琴日又俾人收大 ban 了。咁啊，咎由自取嘅 ，OK， 我唔系想讲呢样，我讲紧佢一个新嘅政策，之前应该系冇讲过嘅，就系、是、以前咧，就系、是、如果你譬如你贴张图比较清亮啲嘅，佢可能会索金除外嘅，即系话佢唔适合俾细路睇啊，佢会将你索金除外。但系而家咧，佢有少少改变咗，佢好似再分咗两级，一级咧就系、是、直接你贴嗰下。一两分钟之内佢就会索金除外㗎啦。但係更加多啲比较清纯粹比较清凉少少嗰啲嘅情况呢，就係、是、你贴嗰阵时呢系冇事嘅，佢照俾你去。但係去到一定数目嘅观看数嗰阵时，我唔知个基准系观看数啊 ,like 数定乜嘢啦，但我印象中大概系千零到二千左右就开始佢会再做一次更加严格嘅叫做审查性啊，总之检睇你嗰个嘢到底系咪咸湿，适唔适合细路仔。如果唔适合的话，又会将佢再次索检除外。而你冇 account 冇开 account 或者系私人模式去睇嘅话呢，佢就话呢个系成年向嘅 account 嘅内容，所以你要登录咗才可以看。以前呢就不会说你听这个是不是成年，直接就是说没有这个 cheat 存在。以前如果你没有 login 的话，直接会说这类的索检除外的 cheat 呢是会说你没有这样东西存在。现在就改为清楚一点，因为之前那个其实是误导性的。那个 cheat 摆明存在啦，只不过你没有 login 所以看不到嘛。所以他现在就说你听、这个东西是成年向的，所以你要 login。咁當然啦，如果你貼嗰張圖更加色情啦，咁佢就會直接地落成年標籤。我呢次收人蘇打餅仔，因為我喺兩三日之內連續出咗三張俾佢判定為成年香嘅。是不是很冤枉呢？咁拆得边嘅，俾人勾咗就冇得讲嘅。不过就大家睇下啦。虽然我谂大家应该唔会好在乎呢啲嘢嘅，通常系出图嘅人先会比较在乎呢啲嘢嘅啫。好啦，咁另一个更大家应该在乎嘅系呢个。唔系 Twitter， 系隔篱局。我啱啱 大家斗片啦。 即系我哋录完音 ，podcast 都未出，我就俾 Elon Musk 啪啪地打脸。嗰阵时我讲嘅就系、是、谷嗰个 AI 影像其实唔系好劲嘅，但系最紧要系佢可以咸湿。啊，我片我都未出，就已经俾人啪啪啪咁打脸啦。因为佢喺15号左右大幅地收限咗。成年内容嘅生成几乎不能做到，而且有啲收到过头，连清凉少少嘅都唔得。 所有冇俾钱啫。 啊，咁啊，虽然啊，再后少少即系你当18、19号啦，左右啦，佢稍微放翻松少少嘅，有稍微放翻松嘅，即系你可以理解成为佢冇调得好准咯。即系对于个尺度嘅拿捏啊，好明显佢就系唔够胆太过大咧咧嘅。到底系呢刻唔够胆，佢要调整，定系佢完全唔俾？梗系唔知啦。阿伊隆马斯都唔会讲俾你听噶啦。我哋只能讲你冇后睇咯。因为之前系突然间应个时间点啊，从个时间嚟点嚟讲，有机会系因为有一太惨嘅人攞佢嚟做 defect。 其实 Deepfake 本来是一个软件嚟嘅，但是你理解成为一种行为啦，就是将个影片去换脸啦，呢样嘢全部都叫做 Deepfake 啦。咁因为有人攞名人去做 Deepfake， 用佢嚟搞 Deepfake 啊，即系将呢个片或者呢个图个人换成咗乜嘢，换成咗佢。因为其他呢类型嘅生成咧，都系会避开咗呢类嘢嘅。之前都讲过啦，包括ChatGPT 都多之前都有咁嘅情况，咁但系谷讲明就系百无禁忌啊嘛，咁啊，但系可能而家就传紧话要立法，我唔知系上个草案啦，定系传紧系正式交去国会未啦，我唔肯定，但系总之就话要立法去管呢啲嘢，咁系咪因为咁所以 Elon Musk 马上缩咗翻嚟先，定系佢发现一啲咩不妙嘅应用，佢要先缩一缩去避免呢啲情况？所以佢中间佢要先做翻个审查性，等你唔好搞事先。我唔肯定。总之就系我原本话佢可以咸湿突然就啪啪啪了，唔系嗰个啪啪啪，系佢唔俾人啪啪啪，结果我俾人啪啪啪就系、是、打脸了。啊，我真系你话识快卵到咧，前后加埋都唔够三日，但系近呢两日就松翻啲嘅。证据有乜嘢咧？我其中一个俾人落成人踢就系、是。大佬，你谷生成出嚟嘅喎，你自己生成嘅嘢，你放开，你唔过，你唔过，你就唔应该生成到俾我啦。我唔系 spy 模式，唔系咩噶嘛，系正常普通嘢嚟嘅啫嘛。而且真图，喂，都唔系咩嘢啫，半透明睡衣啫，亦都冇露点、啊，即系所以就佢应该喺呢个拿捏上边拿捏紧佢个平衡，应该系我唔肯定。最终佢会唔会放翻俾你？然后亦都有唔少人试咗用呢个嚟做理由申请 Super 嗰个对费，结果系成功嘅。咁啊，如果你系之前因为咁而去，或者甚至唔系因为咁，但系你想退费的话，你都可以咁样做。即系因为之前佢系讲紧你申请，佢话啊先讲，佢话如果你系付费嘅话会多一倍，但系实际上大家试到嘅就系唔系多一倍，而系无限，几多佢都俾你。之前是说免费的20或者50嘛，我又见到有话20，亦都有见到话50，但实际上其实个数应该是不止这个数的。咁但是他说付费多一倍。我不知道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其实比更加多，多到你根本用不晒啊，定是怎样，总之就是之前是比钱先会无限的，才会更加多，可以不断地将，亦都是比钱先更加高机率会出现到他的 spy 模式。咁啊，唔知佢会唔会翻嚟？希望佢会翻嚟啦，因为调翻转讲，喂大佬，你隔篱档都开始搞成人内容咯、哦，我哋阿 Sam 哥都搞成人内容啦。而家调翻转，一最开始俾约嘅谷，你同我讲你叔个人希望，呢、这个唔系判断，我重申一次，呢、这个唔系判断，而系个人希望。唔该你搞掂之后放翻出嚟，即系我唔会做你咗啲嘢。即系咩？将啲 Telegram 啊嗰啲嘢车落去嗰啲咸片个主角度啊嗰啲嘢，我唔会做嘅。即系我真系正常生，正正常常生成嘅嘢，你唔好 ban 鸠我。即系咁啊，啱啱都讲咗啦，跟住就系呢、这个ChatGPT。 系啦 ，ChatGPT 翻嚟跟进啦，晒啦，我带你带我带翻嚟嗰只，我嚟搞。 个时间点好捻明显系因为谷出咸湿内容，佢发现然后大爆红，跟住我哋阿 Sam 哥大家都知道噶啦。有乜嘢风头佢唔搞嘅啫，咁啊，所以佢都宣布喺12月开始有条件地开放成人内容，即系咁我将个消息讲俾某个 friend 听，咁佢就话：，挑都唔俾罗我咯，系冇错，理论上的确系嘅，即系，又唔可以话佢咩，即系唔可以话佢错，但系都基本肯定系唔会俾噶啦，因为嗰阵时都系咁嘅情况噶，之前佢都系都系文字上啦，文生成嗰阵时佢，你就咁生成嗰时咧，如果你加多一句呢、这个角色已经系成一年噶啦，就会俾你过。之前应该系拉拉不拉啦，即系呢个 Gemini Fest 图片生成啊，就会出嚟话你加一句呢、这个角色已经成年。佢唔会改变佢个图像生成嘅个入边角色嘅年龄噶，但系佢就会由唔可以生成变成可以生成，非常之微妙。我都重新讲过一次噶啦，因为呢样嘢呢啲咪限制，并不是底层就存在喺个模型入边嘅，所以你系有机会用一啲方法去绕过佢嘅，唔计啲 prompt hacking 咧，就用呢种方法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啊喺方面咧，就只能讲无限地拉锯噶啦，就睇佢点样啦。咁希望佢唔会缩啦，因为都啲反对声音都几多嘅，我谂紧。即系咧，你佢又唔系无啦啦塞俾你，基本上你要挨佢。而家就算系俾生成成年内容嘅模型都好啦，你几乎要挨佢嘅先会出嘅。即系你最少最少最少，你都要有翻啲相关嘅 keyword 啊 prompt 入边有提到你要啲咁嘅嘢，佢先会俾你嘅。 我是冇见过在你冇要求的状况之下俾咸湿嘢俾你，无论是谷又好，无论是 Love AI 又好，嗰啲都好啦，佢哋可以做咸湿嘢噶嘛，都好啦。佢你唔要求，你唔写，佢系唔会俾你嘅。即系嗰啲咩咩会教坏细路嗰啲嘢，唔系佢会教坏细路，你系细路本身想坏坏。 算啦，细路唔教都坏噶啦。 啊，即系唔好将啲嘢扔落我哋度，就系、是、剥削我哋成年人应该有嘅娱乐啊！就系唔好以为你细路大晒， 我唔敢讲话我啲娱乐系应该啊。好啦，啱好咧有咧新消息嘅，咁咧就系咧 Netflix 宣布咗开拍《九条大罪》真人版，咁就2026年春天嘅，咁就相落幽离同埋重川北斗，咁我熟悉嘅前伊拉莎、真田启泰都有份演嘅。咁就而家 Netflix 应该会似样啩 ？Netflix 近排嘅嘢都有少少嘅一啖砂糖一啖啜嗰种。 嗯， 呢套嘢我觉得会 OK 嘅，感觉上系。 咁、都系睇嗰句啦，睇一睇咯，即系鬼佬世界真人化，日本 ACG 十件九件都系镬嘅。而家叫十件九件镬，以前系讲紧十件十件镬，系咁嘅差距嘅，就唔好太过期待咯。 而家起码一件成功咗啊！虽然大家就系嗰啲就系因为 One Piece， 大家以为就 Netflix 掂翻就系。屌咗 One Piece 啊，斯坦塔啲系好少数嚟嘅，其实都镬地嘅。啲鬼佬口味好难理解啊嘛。好啦，咁呢套嘢就有个 Netflix 上咗先算啦。好，咁今个礼拜就差唔多讲晒噶啦。下个礼拜Ice Cream 后即系红白咧，应该红白差唔多噶啦，因为红白系真系11月头到就要宣布噶啦。咁亦都头先顺便讲埋啦 ，Stato 啊，即系前 Johnny 啊，而家听各红白流传就话会有三天翻去，即系三个组合、三个位啊。咁我都差唔多噶，因为红白旧年系。几冇人睇都得啊！去到系大家宁愿睇埋啲九唔搭八个人节目都唔使红白。咁、今年又揾 Ice Cream 又揾 Johnny， 希望谷翻个势，咁就祝佢好运。好，咁今集到此为止啦，下集再见，拜拜。 Hi。